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22号在首尔举行记者恳谈会，呼吁加大烛光斗争力度。另外，南朝鲜的基督教广播电台21号主张负责调查朴槿惠崔纯实丑闻事件的特检，进行公正的调查。